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你日走时，在耳边轻轻敲响，因为又共同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零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在你心里，今夜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，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哲彤。如果我找到一首好歌，就会想找个人和我一起来听，这叫分享吗？如果是，那我们为什么还不开始？ 我们刚穿一条牛仔裤，我246你135，礼拜天躺在一起喝咖啡，洗好蓝色牛仔裤挂在风里飞。我们有个红色的铺满，你三只朝我放零枪，死了多少钱我不知道，只要能拥有你的微笑。爱能累积温暖的拥抱， 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情？ 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 我帮你查一下。 嗯，好。 我是一个接线员。 电话。 嗨，干这行也不分什么早晚，一般24小时都得有人，两天呢就得有一个夜班，有时候同事病了，我就得替班呗。 为何一串？ 久了，他真没感觉到吗？ 我有些犹豫，最后在叶哥的帮助下，我终于对他说了真心话。 不知不觉，我不知不觉慢慢喜欢你，从一开始发现你经常在天爱自己，从一开始看你外表到现在你内在的。 爱不需要太多语言。

淡淡的幸福，那快乐太清楚，才撑住现在的孤独。不能拥有全部，只拥有回忆，是受苦还是离 这么说话，应该是呼吸渐渐平稳。嗯，那好，我马上回来。 我不能呼吸，我需要多一点勇气。毕竟真心难以忘记，我和寂寞越来越熟悉。 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，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 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？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为什么把手放在背后？难道发生了什么？ 新手来到了这里，我发现缘分定义，世界是个大人群，那么巧我偏遇到你，快乐是一个奖励，奖赏我们多努力，不看其他的恋情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厚厚肩膀是最美的礼物，起风是让我依偎的大树，从此有你牵着我就不可能迷路，走向一栋角 妈妈了。 都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。 1999那年将要毕业之际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决定带着我的吉他到很远的地方去。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都纷纷做出回应，不断地给我鼓励，给我提醒，给我追逐的勇气。他们说虽然我的个性太过直率，太过任性，又不懂得掩饰情绪，容易就伤了和气，但是梦想若能成真，那是件很快乐的事情，应该别顾虑太多，去跨越自己。 Goodbye my angel， 再见了天使的心，我未知的梦啊，要离开这里。 Goodbye my angel，就之后我的妈妈她生了一场大病，但他们却企图隐瞒我，不让我担心。每次打电话回家的时候，我妈妈总是哭泣，别的统统一字不提，只叫我多照顾自己。他说我一个人在外，别总是粗心大意，记得别挨饿，记得休息，别累坏自己。还说记得天气变冷时多加件外衣，若想家的时候就放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。 一双隐形的翅膀，在星光和音乐铺就的美丽夜空中尽情翱翔。 好久不见你穿过的心香，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，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。 这里是夜歌，吴周彤和你在一起。 重温最后一次相遇 快亮了，你的心呢？它曾经属于我的。我该走了，你的手呢？有没有一点点舍不得？每件不得不放手的玩具，总算带来过快乐。每一段不得不完结的关系，只是一种选择。算难忘，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？不如这样，我们一直拥抱到天亮。如果关怀是种补偿，还有什么不能原谅？倒不如这样。要求什么？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只是一首太温柔的歌。 逊的不如这样，不如这样吧，哪天我帮你拉一天的活，看我能够挣多少，行吗？我特别想问你，现在干活快乐不开心，就让别人干吧，我们一起听夜歌。 什么一点呢，可能再一个这东西靠自己调节，不能说什么吧，这个 逃不过爱情， 最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。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，该不该有回应，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。 听完还是有那么一点动心，为什么？难道我们还没有老？当然。好，我是武昭彤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，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 上来坐坐，我是武昭彤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车，同行者不多，红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甜蜜梦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，没有你更寂寞。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街头的冰河，梨花开，燕归来。可是你却不 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想守护。